的姐儿多又多，瞧见那花篮围着我，七个隆咚猜猜哟，八个隆咚猜猜哟，六六说，瞧见花篮嘛围着我，七个隆咚八个隆咚围压着我呀嘛六六说。也许我们六啊六一代金啊六六说，二姐许我们一呀呀是六六，二呀呀是六六一呀代银那么六六说，三姐许我哟儿哟花呀火爆啊，四姐许我哟嘞哟嘞六六说花手金嘞。手机喂，五姐没有什么虚，桃红的面儿笑盈盈，七个隆咚猜猜哟，八个隆咚猜猜哟，六六说，桃红的面儿笑盈盈，七个隆咚八个隆咚笑啊盈盈，那么六六说。姐嘛六啊六一代金呐、啊、六六说，不爱二姐嘛一呀呀是六六，二呀呀是六六一呀代银那么六六说，不爱三姐哟儿哟花呀火爆啊，不爱四姐哟嘞哟嘞六六说花手金嘞。手心有哎，只爱五姐人才好，五姐有颗美好的心，七不隆咚猜猜哟，八不隆咚猜猜哟，六六说五姐有颗美好的心，七不隆咚八不隆咚美呀好的心，那么六六说，七不隆咚猜猜哟，八不隆咚猜猜哟，六六说。五姐有颗美好的心哟喂， 哎，大姐走来，小姐来，推着小车来送货，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。本钢笔铅笔文具盒，姑娘喜欢的小花布，小伙扎的线围脖，穿这个球鞋跑得快，打球赛跑不怕磨，秋衣秋裤号头多，又可身来又暖和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，挠痒痒的老头乐，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，乌木的杆儿哎，还有那增明瓦亮的烟袋过来，哎呀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，心是货郎的心肠热，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，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，给孩子做点针线活，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，把我的腚腿给掰折，我能描龙能绣凤，离开花镜就没辙，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，常把鸭子当成鹅啊，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，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，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，但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，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了，哎呀晚霞照山坡，货郎我推着空货车，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，送货

乡里妹子进城来，乡里妹子冒圈海，婆婆家到我城里去，上圈起跑下圈海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打吃就好得多，上山挑个白金蛋，夏天捡得水田螺。乡里妹子进城来，肩挑手提楼兰哎，婆婆家到我城里去，去门三步有人抬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打吃就好得多，冒得天家勤耕种，你冒家冒圈冒发火，冒得天家勤耕种，你冒家冒圈冒发火。 咿哦哦，咿噜哦，阿公阿呀，咿他好咿不错。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丢几杯酸溜锅，咿呀嘿。金家出名，你哦吼咩咯吼，阿公阿爷的炒咩锅炒，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一杯酸溜锅，咿呀嘿，多金家出名，阿公阿咩。煮咸阿妈要煮食，两个小把拢化掉，咿呀嘿哆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要煮咸，阿妈要煮食，阿公阿要煮咸，阿妈要煮食。也就怕龙花掉，咿呀嘿哆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咪煮姜，阿妈咪煮姜，阿公阿咪煮姜，阿妈咪煮姜。也就怕龙花掉，龙花掉，龙花掉。咿呀嘿哆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，哇啊啊，哇啊啊！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，欢迎继续收听。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余淑珍所演唱的广西民歌《柳州有个鲤鱼眼》。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歌海世界之中，我们去感受五彩缤纷、万紫千红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精华的艺术魅力吧。好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期待和您下次有约。